天父，感谢你召聚你的儿女今天在此，求你帮助我们，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叫我们认识你的儿子，叫我们确知我们的身份，因为唯有确知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才知道该如何活在世上，也才对永生的盼望有确据。求你祝福你的圣徒，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今天的主题，有些磐石的弟兄姐妹可能已经听过这个，可能有一些社青的弟兄姐妹也听过。那这个有的时候我会把它拿来讲道，也是我最喜欢讲的讲道之一。它会引起，我个人会觉得很有趣。他在不同的听众之中会引起不同的反应。我必须诚实说，大部分的反应是负面的。我第一次讲这个主题的时候是在华神的讲道课上面，引起公愤。那不是我的，我不知道。哦，他好像没有电池了，没有电。我刚已经开，对，可是他现在。他等一下又会没电。对不起，这个您吧。所以很有趣，我很好奇大家会对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反应会怎么样，因为它会打破你心中的一些偶像。所以我们还是一样好了，这个也是有点问答式的，我们念一下这个。今天的主题和答案。 我怎么知道耶稣爱我？答：耶稣爱我，因为耶稣爱他的父。耶稣爱我，因为他爱他自己。耶稣爱我，因为圣灵在他身上动工。 你注意，这个不是一般人会回的答案，所以我们就先看，先思考一下，我们通常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说，人都需要爱，人都需要被爱。上帝创造人，上帝就是爱，有他形象的人自然就需要有爱，也需要能够爱。我们也理解，上帝的爱并不是抽象的，并不是口号，而是具体的，在他儿子里面施展在他的儿女身上。定义上，基督徒就是爱基督也蒙基督所爱的人，这是我们的身份。我们明白我们爱耶稣，就代表耶稣已经先爱我们了，不是我们选他，而是他选我们，不是我们爱他，是他先爱我们。也就是说，虽然我们会说我们是爱耶稣的人，但是那是次要的身份。在次序上来说，首要我们的身份是蒙耶稣所爱的人，蒙基督所爱的人。但是我怎么知道耶稣爱我？这是需要问的问题吗？你是基督徒，你怎么知道耶稣爱我？因为我会问这个问题，所以大家都会说需要。但是，我猜想基督徒不是就是蒙耶稣所爱的人吗？但是我今天想要提醒大家，我们不能只说耶稣爱我，我们要具体的知道耶稣如何爱我们。甚至今天这堂课，我希望大家看到我们的主他必须爱我们。这跟我们的确据就有关系，得救的确据，我们身份的确据有关系。有一首歌叫《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就是这么简单。有些教会，你们可能去过这些教会，他们会欢迎新朋友，用这首歌。但是是这么简单吗？如果这么简单的话，保罗在以弗所书一章和以弗所书三章就不用问圣徒求了。圣徒要知道基督的爱是如此的长阔高深。你把第一章和第三章的经文比在一起，他几乎是说那个是要不外乎就是那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在我们心中工作，才叫我们有那可以领受这个超乎知识之外的这个知识。 OK， 通常我们先看我们人如何回答。如果有人问我你怎么知道耶稣爱你，因为耶稣听我的祷告。 因为我有要求，耶稣会知道我的需求，会满足我的需求。耶稣体谅我，耶稣陪伴我，暖男耶稣。耶稣爱我，因为他知道我一切所需要的。但是事实是，耶稣不见得会按照我们的要求回应我们所有的祷告，而且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如果我们是他的儿女。或者通常我知道耶稣爱我，因为我有感动，因为耶稣触摸我的心，我感觉到。但是现实生活中我们并非一直有感动， right? 我们有高有低，我们不可能都处在那种情绪高昂的状态之下，而且我们不总是感受到被耶稣摸到，耶稣也没有一直摸我们。基督徒和世人一样，我们都不免有低潮，我们都必须生离死别，甚至会经历极大的苦难。如果我们要凭着你的感动、你的感觉、你的感受来评估耶稣是否爱你，我们必须说，大部分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耶稣特别爱你。 OK?或为了要满足感动，很多的弟兄姐妹会为了要满足这种，要找到那种感觉，就会要赶特会，要参加营会，找到那最初的感觉。我要如何找到下一个 high? 但是我们基督徒生命不应该是从一个 high 再找到下一个 high, 而是有确认，而我们也认知我们会，就像我们的主所答应我们的，我们会有苦难，我们不见得一直都是处在那种害。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其实是非常的务实，非常的平凡的。我们是借着上帝所赐予我们一般平凡的 ordinary means of grace, 一般的恩典的媒介来领受上帝的恩典。这不外乎就是我们这里一再强调的，就是祷告，听到上帝的话语，读他的话语，默想他的话语，与弟兄姐妹团契，受教会的牧养、管教和惩戒，这些都是我们领受恩典的媒介。这就是我们如何活在世上，这就是我们如何成长，越来越有基督的身量。我们会有感觉，我们的确会有情操，但是那并不是让你确知耶稣爱你。因为如果你要靠那个，大部分的时候如果你经历低潮的时候，你就必须说，哦，那耶稣是否不爱我，或者 OK, 我就开放，如果我要问大家，你怎么知道耶稣爱你，你会怎么回答？哦，那个等一下我们会提到，那个最后，或者应该在这边有提到，我们彼此相爱，对不对？哦，我没有提到这一段。我们彼此相爱的确就凸显我们的身份，这是我们主自己讲的，不是吗？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就是叫你们彼此相爱，世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你们的身份就在乎于你们彼此相爱。但是这也会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还活在世上，我们的爱永远不够，我们的爱永远非常的残缺，而且每一个人主观的感觉，你还有罪性残留在你里面，你总是会觉得人家爱你爱得不够。如果今天传道人没有来探访你，如果今天弟兄姐妹没有来问候你好，没有给你的 Facebook 按赞，你是不是就爱得少一点了？也就是说，如果光要靠着彼此相爱的表现，人与人之间虽然是圣徒，但是我们毕竟还是活在地上，还未得荣耀的圣徒，残缺的爱来评估，到最终我猜想你会觉得不满，你会有苦读，你还是会不确定耶稣是不是真的爱我。因为牧师今天没有来问我好，弟兄姐妹没有跟我一起吃饭。 OK, 刚刚 Carol 提到，我们还是需要回到圣经。耶稣爱我，我知道，因有圣经告诉我。圣经如何告诉我们？圣经哪里告诉我们耶稣爱我们？ 他就为我们死了，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罗马书五章，对不对？还有没有其他的经文告诉我们耶稣爱我们？神爱世人，神如此爱世人。应该那个希腊文有一个字漏掉，神是如此的爱世人，怎么样爱？如何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爱子，独生爱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上帝。这就是福音的中心，他将自己献上，因为他爱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类似的经文，直接的直述的告诉你，耶稣上帝的儿子，他爱我们。 OK， 没有错。但是 I propose， 我今天要讲的，耶稣他爱我们，但是圣经不只告诉我们耶稣他爱我们，不止直述的，甚至给我们理由，为什么他必须爱我们。这个是圣徒，这个在教导教会教导之中非常少，我们少思想这个的。但是如果我们真的仔细思想，你们应该回去像Bereans， 像那些使徒行传十七章那群圣徒，他们 霹利比亚人。 今天我对你们讲的，你们应该回去检视圣经，看是否是或不是。也就是说，我们的 challenge， 我们的挑战总是，今天不管任何人跟你教的是否符合圣经，尤其是当我们这个很少思想的道理，或者你从来没有听过的、从来没有思想过的真理，你应该回去，你不要光信高阿丹，你应该要回去检视圣经是否是如此。为什么耶稣必须爱我？耶稣必须爱我，因为他爱他的父。我们回到圣经，约翰福音，我从天上降下来，第六章，不是要照自己的意愿行，乃是要遵行差我来那位的旨意。差我来那位的旨意就是什么？他所赐给我的，我一个也不失落，并且要在末日使他复活。第十章，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我另外有羊不属于这圈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为一个牧人。十七节，为此我父爱我，为什么？因为我把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按照自己的旨意行，乃是要遵行那差我来的那位旨意。这是一个命令。差我来那位的旨意就是什么？他所赐给我，我一个也不失落。他要怎么不失落呢？他需要把他的命舍去，而为此他的父爱他。 OK， 这个是圣经中讲的嘛。但是我们也知道神就是爱，不是吗？我们之前也讲到神的属性，神的本质，他就是爱。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圣灵在永恒之中已完全全被自给自足、圣洁、不变的爱 （immutable love） 彼此的相爱，这是没有条件的爱 ，right？ 因为他就是爱，这是没有关乎条件的。所以像约翰·欧文他会说，三一上帝本质的爱是必然也必要的，是 necessary， 这就是他的 nature， 这是他的本质，没有附加条件的，即为圣父、圣子在圣灵中的彼此的满足。我们之前有讲到，当我们定义爱的时候，有讲到这个满足这个定义，在联合与满足之中彼此相爱。但是我们刚刚看到的经文也告诉我们，父爱子是有条件的，我们怎么理解这个？看来似乎是矛盾的真理，都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归纳出来的，或圣经直接告诉我们的。我们在这堂课应该已经帮助我们有一些工具，或者有一些论述，或者有一些用词，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我们可以非常安全，也必须要说按照圣经的 启示说，父爱子是有条件的，并不是他本质之中，并不是他永恒之中，子需要做什么，或者子是低于父的，他必须要满足父的一些要求，而是什么？因为是因为爱，但是这关乎什么？如果我们要说子要顺服父，这一定是关乎他的道成肉身的这个事实，这一定是关乎他成了人，成了神人之间的中保这个身份。所以我们说子顺服父，而父爱子是有条件的，我有子顺服父，所以父爱子，为此我父爱我，因为我把命舍去，因为我遵行我父的旨意，因为我一次没有退后，一次没有违背。 OK， 所以这就是关乎上帝的儿子不强夺神的形象，不强夺神的荣耀，却是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且顺服，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在我们思想，让我们再思想一下，这个应该是让我们非常 It's the mystery of gospel basically。 永生神上帝的儿子，三位一体上帝的第二位格，万有都是借着他，也为着他而造，他在万有以前，万有也是靠他而立，他与父是同等、同尊荣、同福乐、同永恒，就为了我们的缘故，降卑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自愿屈服在条件之下，才能享有父的爱。子顺服父，因此父爱子。在上十字架之前，他对他的门徒说，我们时常用这节经文，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十节，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面。接下来这个是要我们每一次你读到这个都应该让 你赞叹，让你惊讶，他怎么会说出这句话，永生神上帝的儿子，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格，居然说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长留在他的爱里，在永恒之中彼此相爱的三位一体的子，居然说他需要遵守他父的命令，才留在他父的爱里面。言下之意，若他不遵守，他的父就不喜悦他；若他不遵守，他就不常留在他的爱，父的爱里面。正如如果我们不遵守，我们就不常留在他的爱里面。圣经讲的，他要留在父的爱里，他就必须遵守父的命令，他没有一次退后，没有一次违背。耶稣说，约翰福音，我们还是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你们若爱我，就会遵守我的命令。而我们之前讲到一个原则，凡耶稣所下达的命令，他自己都必须遵守。 Right， 这个是他中保身份，他来就是要做第一个亚当没有成就的事情，而且要完全的遵守，一次也不能违背。耶稣必须顺服他的父，以表达他对父的爱，这是有条件的。他父的命令是什么？这就回到为什么他必须爱我们，因为他爱他的父。他父的命令就是要他爱我们，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为我们舍己。 OK， 耶稣必须爱我，因为他爱他的父，遵守他父的命令。今天东西会比较多，所以我就很快的过去，等一下我们有时间会有。第二个原因，耶稣必须爱我，因为他爱他自己。这个概念大家应该比较熟悉。他必须爱我，因为他爱他自己。主命令我们要爱人如己。这个命令通常在一般的教会里面的教导，在现代当代这种提高自我形象、提升自我价值、肯定自我价值的文化里面，这个命令时常在教会之中，甚至在神学院里面，在我的神学里面就被解释为 人要能够先爱自己才能够爱别人。我想我在不同的处境不同的团契里面都教导过 No， 这并不是圣经的教导，这个是将世界的标准读入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命令。保罗特别要我们防范爱自己的罪，圣经所有的预设就是人的问题就是太爱自己。保罗特别提到在提摩太后书三章那边，末世必有艰难的日子来到，那时候人会专爱自己。 OK， 然后接下来他列出一个在末世的时候特别会凸显出来的罪，但是他列出的第一个罪希腊文非常的直接，就是爱自己的人。我忘记和合本是怎么翻译第一个罪，因为那时候的人他专爱自己，罪人的本质就是爱自己不爱别人。 OK， 但是对我们的主来说他必须爱自己，这个对他来说却是真实的。唯有他的自爱是圣洁是毫无瑕疵的，不像我们的自爱是出于自私的。所以让我们思想为什么我们会说他必须要爱我们，因为他爱他自己。圣经哪里有提到一个概念就是一个人必须要爱自己，因为他爱自己所以他就必须爱另外一个人，或者说如果这个人爱另外一个人就是爱自己，这个概念在哪里出来？这形容什么关系？如果你爱自己你就必须爱另外一个人，在哪里？在哪里？哪一节经文？哪一段经文？大家应该很熟悉，我们之前也讲过这段经文的平行经文。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关系不是吗？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五章，我念这，你们可以翻到那里，那边保罗提醒做丈夫的你们要爱自己的妻子。Right, OK, 你要爱另外一个人，丈夫的要爱妻子，他把这个命令是基于，就像他所有的命令都是基于，因为我们的主，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OK, 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丈夫也应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体，爱妻子就是爱自己了。OK, 对。基督徒来说，你的那些婚姻的劝导，那些对非基督徒来讲，你把这个以弗所书拿出去跟他讲一点用都没有，外邦人来说这个一点用都没有，那些婚姻辅导什么夫妻营那些一点用都没有，因为对他来说他完全没有基督为他信心的对象和内容和效法的对象。基督要怎么样为教会舍己，丈夫就怎么样为妻子舍己，这个是基督徒夫妻之间的爱，也是上帝创造人两人成为一体本来就应该有的爱。但是唯有现在唯有得到新生命在新创造中的人才能够活出这个爱。爱自己身体就是爱妻子他自己。 OK， 接着在29节30节，从来没有人怨恨自己的身体，总是保养爱惜。你不会恨自己的身体，一个丈夫恨或者怨恨自己的妻子等于是他在恨他自己，他不认清自己的身份。没有人会恨自己的身体，总是爱惜保养，保养爱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为我们是他身体的肢体。啊，我们都讲我们是基督的肢体，但是你在想，这边保罗在告诉我们的是，我们甚至可以说 ，It's as if 好像他 ，He has no option， 他没有选择，就像我们没有选择。如果你恨自己的肢体，或者你自虐，那个是你已经破碎，你已经残缺，你的人性不完全。但是人没有人会恨自己的肢体，而我们却是基督的身体的肢体。 所以我们就可说耶稣爱我，因为耶稣不能不爱他的教会。如果他不爱教会，他就不爱自己的身体。正如丈夫爱妻子就是爱自己，基督爱父所许配给他的教会就是爱自己，两人合为一体。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他这边特别提到一个，这是极大的奥秘，这是极大的奥秘，是指着两人合为一体。我之前好像有提到这个，这是极大的奥秘，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你注意他在前面一节，这是三十二节，五章三十二节，但是在三十一节，为这个的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接着保罗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他怎么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为什么这个是奥秘呢？因为两人成为一体就是指向、预表、代表、象征基督和他的教会。两人成为一体是在堕落前还堕落后？上帝要两人成为一体是在堕落前还堕落后？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二节，这边就顺便一提，如果你的上帝的拣选论你是 superlapsarian， 这个是极大的佐证，堕落前拣选，或者你会认为上帝的儿子会道成肉身，这不关乎罪，有一个更高的目的。我认为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一、三十二节是非常被人忽略的经节。不论如何，我们时常把那个 order reverse 过来，以为上帝应该要按照我们互相彼此相爱的方式来爱我们。但是我们应该了解，妻子与丈夫就在这个关系之中，我们应该是要表达耶稣基督他如何爱他自己的身体，父所赐给他的心腹。耶稣爱我，因为我是他的肢体，他不能不爱我，因为我是父所许配给他的心腹。 OK， 第三个原因，耶稣必须爱我，因为圣灵在他身上工作。这边的同学会比较熟悉这个概念，圣灵在耶稣基督身上工作，这是我们改革中神学最精彩的地方之一。我个人认为我们的圣灵论，约翰·欧文、 John Calvin、 Thomas Goodwin， 我们有非常美的圣灵论的传统。正因为什么，我们有最好的基督论，认真看待我们主耶稣基督真实完整的人性，所以我们会特别注意，按照经文的启示，圣灵在我们主耶稣基督人性上面的工作。我们之前有提到，上帝创造人就是要依靠圣灵，凭着信心顺服上帝，与上帝有相交，与上帝有 communion and union， 联合。人受造本来就是应该依靠圣灵而活，亚当犯罪，之前我们提到很多次，最终的原因，你如果要说他没有警醒祷告就落入试探，他没有依靠圣灵祷告，所以他就落入试探。所以第二个亚当，他必须总是要警醒祷告，他才不落入试探。我们从经文中就可以看得出来，圣灵在基督的生命中从来不缺席，或者用 Ferguson 讲的，他是一个 inseparable companion， 从来不离席的伙伴。在旧约我们就看到以赛亚书四十二章讲到这个耶和华的仆人，指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我拣选，我心所喜悦的，我已经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万邦。这是在讲什么？这在哪一幅图？上帝让我们看见这个，我所喜悦的，我将我的灵赐给他。我希望牧师今天讲到会讲到这一点。在新约，约翰写 上帝所差来就说上帝的话，因为上帝所赐给他的圣灵是没有限量的。圣灵在玛利亚的腹中为基督准备一个身体，耶稣受洗，圣灵用公开眼见可见的方式，鸽子的 form 样式降入在他身体之中，认证他的身份，也装备他，为他的事工而装备他。接下来马上圣灵吹逼把他丢到旷野中受试探，马可福音一章十二节用的那个希腊文就是 ekbalo， 把他丢入旷野中受试探。他在旷野禁食四十天，四十天在干什么？禁食祷告。如果他不祷告，他就没有办法胜过试探。而我们知道旷野其实是指向那真正的最后的试探，三年半之后的客西马尼。Okay. 圣灵帮助蛇在伊甸园出现的时候，亚当没有想起上帝的话语，亚当没有依靠圣灵，但是魔鬼在旷野出现，圣灵帮助末后的亚当想起上帝口中所出的一切话。他是依靠圣灵胜过魔鬼的试探。路加记录在受过试探之后，耶稣是带着什么？圣灵的能力展开他的事工。路加福音四章二十二节，他讲到是蛮有圣灵的大能，他行神迹奇事，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他是依靠什么？圣灵行神迹奇事。我们一再重复这一点。他自己讲，我若靠着上帝的灵赶鬼，那么上帝的国就已经临到你们了。彼得见证，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八，上帝以圣灵和能力高拿撒勒人耶稣。在伊甸园里面，亚当，我们要认识我们主他的工作和他的身份，我们总是要回到伊甸园。亚当说，不是你的旨意，乃是我的意愿。我看到这个树上的果子，喜悦我的眼目。但在客西马尼，耶稣必须依靠圣灵，他必须三次向他父求，不是照我所愿的，乃是照你的旨意。我们可说，就像他对他自己的门徒所讲的，如果他不警醒祷告，如果他不顺服，他就不能够顺服，他就落入试探。如果他不祷告，依靠圣灵祷告，他就不能够顺服以至于死。在这边我们可以再思想一下，我们一直强调，我们不能只说耶稣爱我们，耶稣这个耶稣那个，我们必须具体实际的了解耶稣如何爱我们。就是在这里思想我们的主在客西马尼。 Hugh Martin 写一本书，整本书就在默想客西马尼，我建议大家可以看那本书。他如何爱我们？耶稣爱我们。那天晚上在园子里面，永生神上帝的儿子，为了我们的救赎，他必须跪在地上，他必须匍匐在地，他必须大声的哀哭，流泪祷告。这全都是依靠圣灵。希伯来书九章，在十字架上，他是借着什么？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疵的献给上帝。如果不是圣灵在他身上工作，他按照自己的旨意，他不会留在十字架上。而又是圣灵叫耶稣从死人中复活，罗马书八章十一节。所以我们看这些经文，就是看到从旧约就已经预言这位来的受膏者是受圣灵的恩膏的。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从母腹里面，他就是圣灵不只为他造了一个身体，为他造了一个完整的人性。从母腹到十字架，圣灵都在他身上工作。那这与耶稣爱我 这与耶稣必须爱我有什么关系？圣灵在我们主身上工作与耶稣爱我这个确据有什么关系？因为为什么有圣灵的人必然会结出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如果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丰丰富富展现圣灵的果效，他恩慈，他慈悲，他爱，他爱罪人，他为他的羊舍命。那么现在高升在天的基督，高升在天的基督仍然有人性吗？我好奇，我们的主升天之后，他仍然维持持有他的人性吗？说有的人请举手，说没有的人请举手。Great， 太好了，我们这边教导的有果效。就简单一个，如果他没有人性，他没有办法为我们代求 ，Right？OK，、okay？ 他还是我们的中保，因为他拯救我们能拯救到底，因为他长远活着为圣徒代求。那么现在高升在天的基督，他已经得到一个荣耀不朽坏的身体，那么岂不对我们在地上的罪人更有爱心、更有恩慈、更加怜悯？为什么？因为在天的基督按照他得荣耀刚强不朽坏的人性，更加无限量的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这个就跟我们大有关系。今天的课的参考书基本上是 Thomas Goodwin 的写的一本书，并不是很厚。我之前也提到的，在你们的那个参考书那边有提到 The Heart of Christ in Heaven Towards Sinners on Earth by Thomas Goodwin， 基督在天之心对在地的罪人，基督在天对在地罪人之心。这个与我们大有关系。我们一旦理解圣灵仍然在基督的人性上工作，而且如今他是领受圣灵，更是没有限量。有的时候我们会以为他坐在父的右手边，这就不再与我们有关系，他太高了，他已经升天了，而我们太低贱。但是 Thomas Goodwin 提醒我们，因为圣灵无限量在基督The heart of Christ 在他心上的工作，所以天上的基督对我们更加的怜悯，更加的恩慈，更加的爱我们，更加结出丰盛圣灵的果子。所以当我们在地上犯罪的时候，我们有时会觉得耶稣啊，他在天上对我们的怜悯远超过他对我们的愤怒。是 Thomas Goodwin。因为圣灵在我们主身上的工作，所以我们知道他必须爱我们，因为他必结出圣灵的果子。 OK， Now 我们可以思想，为什么耶稣爱我？我知道，因为圣经告诉我。没错，我们都可以 recite， 我们都可以想起很多圣经这种直述上帝的儿子爱世人的这个事实。但是圣经给我们的启示，我希望透过今天我们这个很快的带过，圣经告诉我们更多，只是我们通常都忽略，给我们的确据更多。今天我们看到三个理由：耶稣爱我，因为他爱他的父；耶稣爱我，因为他爱他自己；耶稣爱我，因为圣灵在他身上工作。这是什么？三位一体 （Trinitarian Theology）。就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不是一个抽象的神，是一位三位一体具体在时空中工作的神。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你注意这个基础，圣经中告诉你的基础，而且是确定的基础，跟你自己都没有关系，不是靠你的感觉，你不需要一个暖男耶稣，不是靠你的感动，是你会有感动，你会有情操，但是这个比你自身的理由要稳固多了。 这将你蒙爱的确据从自己的身上挪开，到基督的位格和基督的工作上面。OK， 你的目光总是注重在自己的感受，那个是最不牢靠的。到最终，我们也会看到会跌倒。耶稣为什么不回应我的祷告？他不是真神。为什么我感受不到？他还陪伴我吗？这时候你需要回到圣经。所以我今天没有告诉你任何圣经以外的事。我们就很快的看经文。我们的问题总是，我们知道上帝爱世人，但是我们不明白上帝如何具体的爱世人，所以成了口号，成了神会怜悯我们等等，就成了你有碰到危机的时候赶快翻圣经，然后找到哪一句啊，这个给我很大的安慰。我建议神在圣经中给我们的启示是更深的，更具体的，而且这个应该不是很难可以理解。我们今天这样看过来，大家都可以理解，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所以我们都必须问，当我们的感动不在，而且我们的身心会日益的衰败，而且环境中的一切都告诉你耶稣不爱你，你还是需要知道耶稣爱你。对圣徒来说，我们都确实的需要知道，没有任何事情能让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然后保罗在这一节他特别提到，这爱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的。Yeah. OK， 我们最后有几分钟，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个我已经在不同的处境之下讲过很多次了，会引起公愤的原因是，通常人会不太喜欢，特别是提到你没有办法靠自己的感觉，或者你所领受的恩惠，或者你觉得上帝听你的祷告，以这个为基础，为最终的基础来作为耶稣爱你的确据，人会很喜欢凭自己的感觉。我觉得现在教会的教导也多鼓励人要凭着自己的感觉、感受，或者这些可以眼见的印证，而反而往往忽略了圣经中所给我们的更深厚，我个人会认为更精彩的启示。所以我在华神讲这个时候，同学们会，因为你知道华神那个氛围，我不知道改革中是不是这样，他们会觉得，因为这个是这样子吗？第一个，老师甚至会说，我觉得好像我不懂你在讲什么。有一位讲道学的老师，然后同学们会很愤怒，因为我提到暖男耶稣，可能扎到人的心，或者打破他们的偶像。所以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耶稣爱我，这个可以跟神的圣约有怎么样的一个连接？ 一定是透过约定来执行的。我们会说是三位一体在永恒之中有一个Pactum Salutis，救赎之约，然后这个救赎之约在时间中具体的行出来，在靠着恩典之约，借着恩典之约行出来，在旧约之中仍然是恩典之约，只是施行的方式不一样。在新约之中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对 OK， 大家没有问题，我们就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能够思考。我们不只知道你的儿子爱我们，我们知道他如何爱我们，我们更有确据他必须要爱我们。这个对我们如何行在世上就有极大的关切，因为我们被命令，基督如何为我们舍命，我们也要为彼此舍。我们要为彼此舍命，不外乎就是圣徒成圣的过程。 我们就是效法我们的主，为他的教会舍命。我们也理当丈夫为妻子舍命，我们为彼此舍命。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思想这个真理，也有机会能够悔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将你的爱当作理所当然的，将你圣经的话语当作理所当然的。可是这就是在话语之中，就是在表面之中，只要我们愿意思想，我们愿意依靠圣灵，这是多么大的喜乐，这是多么大的确据。愿这喜乐和确据都在你的圣徒之中，今天就在借着这个讨论在我们心中工作。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 谢谢。